人的弹性真的很大。 嗯， 等于你说你那位朋友，他可以就外面是一样，里面那种思潮起伏是另外一个样。 嗯， 上海人比较外露， 嗯，比较外露。 上海男人比较内敛。 对 啊， 对。 对，人家说上海好男人嘛，周末都回家。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上海人特别专注，是不是？上海男人特别深情吗？ 特别深情，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现在我们有些机会到上海的夜总会，也看到很多上海。不过可能为了做生意，应酬一些港方代表。 哦，原来是港方代表有这个爱好， 港方代表把上海人弄带坏了，主要是。 哎，你讲到深情，你讲到这个男女， 嗯、 那有点事儿得请这个关导演谈谈。 好、 嗯，但是关导演，我很钦佩的，就是说。自己的这种同性恋的这种生活哈、 嗯， 一向也都是这个大大方方跟大家讲。咱们可以先看一段片子，这段影片呢，当时也是引起这个被认为题材非常大胆的 《 蓝雨》，我们可以看一段。 你可能不相信，我是真喜欢你，你可能也不知道。我也是喜欢你。 蓝雨， 那我能不能申请到里面参观一下？ 孙兴仔在大学生那边府上了，你没看见？ 我不知道你正忙着呢，我先走了。你看这个女人要跟你结婚。 我是没跟你讲过，玩这个没那么认真的。 清楚， 清楚个屁！你给刘兆凡就带给你找一个像我叔叔那么阔绰的客人了，你光他们天真了你。 你应该是我抱来的，老板请来的又是资 深。来人！ 这个胡军和刘烨，这导演对他们这种专业精神都感到吃惊， 很佩服，很佩服。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位都是异性恋者。 嗯， 当然我觉得我找他们两位演的时候，连这个都没问。反正你们喜欢这个剧本，喜欢愿意跟这个导演合作，跟这个班底合作，那就 来拍。 你们自己看完剧本，知道是演什么角色的，所以我根本没问过。胡军你是不是同性恋者，刘烨你是不是同性恋者，都没问。 嗯， 大家有这种默契，我觉得这种专业态度是国内的演员常常都我觉得 都 香港的演员都要 强。我也觉得是。 嗯， 香港的演员有时候很计较，这会不会 啊 怎么损害我形象啊， 对， 还什么。所以这个就说到一点，我觉得就香港其实是个好像表面是个很多元化国际化大都会，你什么性取向，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在大中华三个地区，中港台啊，香港是貌似文明，但是其实是最保守的地方。 嗯、 我很多年之前有这个说法，那个是为什么呢？是我一个朋友， 嗯， 他帮艺术中心搞那个同志电影节， 嗯 嗯， 有一篇文章呢，希望南华早报， 对，南华早报 Morning Post登。他结果找尽千般理由，当然不是直接针对说，哎，这个是同志议题，我们不能登。他不能这样子讲。 对对对。 总之那篇文章没登。 对。 对哈。 然后有很多，就是表面上他一定要复合，就是。 政治正确， 对，政治正确。 我 其实 我 没有 歧视你或者怎么样、哎，所以我想起来一件往事啊，特别好笑一件小事，可能关锦鹏都不知道。关锦鹏他是在我那天他不是才说嘛，他是这个香港一家学校叫培正中学的学生嘛，这是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那么其实是道德上比较保守的一间学校。 是。 其实我也在那些学校念过一年， 哦、 他你是我学长，就 是 对不对？ 哦， 我念过一年，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有好几年就是当这个关锦鹏首次公众开始注意到他的性倾向的时候呢，这个培正有些是官方的这种活动或什么，就好像不提他了，因为这个培正的这种 这个学校是个比较保守的学校，它有很多校友活动，我们学校啊怎么样很光荣，又有某个校友啊是个大导演，有一阵子是避免提他的，但后来呢他们得到奖了， 嗯， 啊、哦，有这样，你不知道， 因为我比较少参加那， 我因为我常看到那些东西， 是， 所以从这个就看得到，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校友一下子是光荣校友，一下子哎，这个 哎，很微妙的一种心态， 很微妙。 我觉得其实香港人呢，他表面看来还是尊重个人隐私，但是他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 对， 又稍稍有点那种好奇的那种眼光。 我记得96年因为《男生女校》那个纪录片就变成出柜的一个作品， 对。 那我记得还是到凤凰卫视， 是吗？ 那个主持人是谁？还是那个编导？我忘了。 嗯， 就跟我说，导演，其实你这么有勇气，你是不是应该去跟一些年轻人多讲一下，叫他们都出柜。我就觉得，其实他在问这个问题是带有偏见的， 对， 啊，带有偏见的，就是这样很有勇气，那个勇气大家这样子说，我愿意接受。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 对， 哈，你自己选择，你自己选择出柜，但是你自己选择家里环境还是可能不容许你这样子去做，你还是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对， 啊，所以我觉得我马上回应说，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选择什么时候出柜，或者他一辈子不出柜，但是他活得快乐就可以了。 对啊， 我觉得 像他刚才提到，在这样一个作风比较保守的中学，我倒想知道你最早你是怎么发现你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取向的。 我小时候看很多张彻导演的戏，我看到里面的我常常会觉得很被感动的是，一个男人可以为另外一个男人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那种东西我觉得很感动。 那 你的义气， 那对啊，我们叫那个英雄，那叫什么英雄本色嘛。 对对对。 哎，但是那你看到要是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出生入死，你不感动吗？ 也会感动，我会投对号入座。这个同志的感情世界里面其实也有角色的扮演的，可能有些比如说他个性里面比较 feminine， 比较有些阴柔一点的，他看这样子，你说一个女性为一个男人出生入死的时候，他当然会带入那个女性的角色， 嗯， 还是会有角色的扮演嘛， 嗯，就那你觉得你是偏向阳刚还是偏向阴柔的人？ 我是比较阴柔的人， 偏向阴柔的人。 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因为我很多看到我的电影都很多是女性角色， 对，刻画那种女性心理。 不过 这个逃不掉。 对，不过这个也不是固定的，就不是说不要以为就是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就一定有一个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也不是普遍， 就一定说他可以交换这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在异性恋的世界里面，碰到一个比较内敛、比较阴柔的男人，当然异性恋世界里面性没办法，当然是那固定的一个模式角色，但是在其他生活细节上面，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异性恋的世界也会倒过来， 对， 女性比较强的时候，她主导在里面很多事情做决定啊，那个 对对对，也有女中豪杰嘛， 对，一样都会的。 但是你看，你拍的很多电影， 嗯， 你拍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你觉得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爱情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不是在你看来是一样的呢？ 我觉得在感情上面，纯粹在感情的交流上面，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用一个很特别的眼光去看到一个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感情。 嗯， 但是当然，在世俗的眼光上面，常常就觉得过去的观念好，或者现在当然还是有，就是说，男人跟男人可能比较滥交，比较在以性先走。性为主，爱情感情还是其次，但是我觉得在异性恋的关系已经开放到今天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都一样， 不是一样， 都一样。 而且说同性恋之间，原来大家老觉得跟性关系的这个混乱联系在一起，是不是跟他们受的一种社会的压力也有关系？因为他能做任何长久的打算吗？比如说我们俩相爱，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着呢？这一辈子是要共度后半生吗？这是不是 我觉得常常是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婚姻这回事啊，大家都现在都不太相信一张婚姻那个 一张纸的 纸，对吧？在同志的世界里面，我相信大家，你说感情上我承诺是一回事，但是基本上是没有这个约束，所以的确让很多在个性上比较不愿意负感情责任的人容易早走在一起，容易以性先 发展， 先发展， 对 对。 嗯，我好像听到过一种说法，说是你也曾经说过，说你现在跟你的伴侣之间的感情就是进入一种好像由激情到这个长久， 对对对， 淡而如水的这样。 我跟他已经16年了，我觉得 像不像老夫老妻的感觉， 亲人，一种亲人， 亲情， 亲人的感觉了。有些时候我在外面拍戏，他可以甚至跟我妈妈去饮茶，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聊得比我还多呢，所以我觉得已经变成一家人，我家里人也把他接受变成家里这一份子了。 你是什么时候让妈妈这个知道这件事的？ 其实你说文道不是说看我那个 男生 女 相 那叫电影， 感人，你 电影纪录片，有关电影中国电影100周年的那个纪录片，到最后我是访问了我母亲。一你说真的跟他讲的话是那一次，但是后来我母亲很好， 就是那是在镜头里面， 对，好，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母子俩啊其实切肉不离皮，有很多东西你不跟我讲我都知道，只是摆在桌面上，什么时候摆到桌底上面，摆到桌面上来讲，他其实早就知道。我记得我跟我朋友开始要合买一个房子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妈妈缝了一个单人的被套给我，啊，被套，她说拿去用吧。同一张床，同一个床，但是不要，最好还是不要同一个被窝， 这 比较卫生一点。 那最好 就摆明了嘛，她知道了嘛。 哎，我觉得你妈妈这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很丰富啊。 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完全是因为他爱我，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 对， 啊，能你说今天我特别我是家里面大儿子，他是一个很传统，基本上很传统的中国女人。 是啊，我就想他最初的时候，他不觉得 教育， 他最初知道的时候，心里不觉得受刺激吗？ 我觉得他摆明了，他就说谁想他，你怎么问他，他都。最终他是不愿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但是问题是你自己做你这个选择，我爱你，我愿意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你看这也是一种老人，你看我印象很深刻，你像我父母亲，他们对这个同性恋就是其实不是很了解。有一次在电视上跟我一起看到一个话题是讲同性恋，完了之后我爸爸发表一句感想嘛，说嗨，什么同性恋啊，这就是两个男的比较要好而已，也可以这么说， 也 可以这么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像同性恋的朋友哈，他是如何寻找他的同志？我听过一种说法，就说你们在街上一看就看得出来。 有这个说法，的确也很多，眼睛其实是一个很好跟沟通的一个工具， 对， 我觉得，有真的一眼看得出来。当然，我觉得穿着上面很多细节，包括走路啊那个东西，比如说看到镜子的那种感觉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也爱照镜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是潜在能够发展不同的这种倾向出来的， 是 特别在生命中男人跟男人间，我觉得有时候某一刻你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怀。比如说以前我在台湾念过书，我念那个是一个男校，男校我们都还住宿舍，那么常常有几个同学一起睡在同一张床，那时候那种感觉是大家很亲密。你现在回想起来，你都说不出来那什么。所以我看到刚刚关导说的那部电影《男生女相》，他比如说他拍到了那些香港跟中国电影里面过去那种男人跟男人的感情，我就觉得这就让我回想起来那种经历，就是这些感觉 过去你从一个很异性恋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去看，是叫义气，这男人之间的手足之情。 嗯， 但是同时它的发展也可以完全是发展成一种完全是一种感情的爱情的这种关系。 对， 它是很暧昧的，就在那两者之间，我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我记得像张元导演那个东宫 西宫 那个戏啊，其实有很多时候两个男人的情谊不见得是一定要对你好的那种，他甚至可其实那电影正是看得出来两个角色之间，一个角色是在 torture， 对，虐待 另外一个角色，在中间找到一个感情的一个宣泄口。 这有的男女的爱情也是爱恨交融啊， 互 相伤害啊，这个。 所以凭这个，我们有东宫西宫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伤害对方，来一种感情的宣泄。那中央大学当然也是这样子的。王家卫说，其实感情不光是两个男的啊，一男一女，感情。到最终的到头来可能是大家相互的伤害， 对， 那这个东西异性恋世界一样，同性恋世界 绝对 相信一样， 绝对是。那我想起来一件事，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说到香港对这个同性恋的感觉跟态度啊，就好像在香港的娱乐圈呢、啊，就娱乐杂志特别那种八卦杂志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嗯， 特别喜欢去找谁谁谁啊、哦，原来是同性恋，谁谁谁又怎么样。然后他把这个当成话题，你就看到他保守的地方。但是呢，我前几年曾经有一个想法啊，就我记得那时候张国荣 啊、 大家也他也是很公开的，而且后来张国荣过世之后，整个社会当时的娱乐新闻的报道手法是，譬如说报了张国荣他的男朋友跟他的感情如何如何深厚。我当时曾经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哎，香港这个社会是不是比较好的，是不是比较有希望，就好像很正面的去描绘他的男朋友跟他的这种很深厚的感情的关系。 嗯， 但是很奇怪，那个就像昙花一现，接下来就继续回复原状啊、谁谁谁原来是同性恋，怎么样又变成那样。 那实际就是潜意识里你还是个另类。 对， 就是你跟我们不同。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电影的，大家比如说蓝宇、我觉得是大家或者过去李安导演的那个喜宴、我觉得某个虽然他不那个主题不见得光是讲同志这一题，还讲中西的文化的差异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导演，不管他们是不是同性恋，但是最起码用一个比较开明的观点出发，把同性恋这回事变成用平常心去对待。 对， 但是你看到其实我觉得台湾比较少，中国内地更不允许你碰触这个题材嘛，有这样限制。但是香港电影其实从来久而久之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爆一个电影，把同性恋者描绘成那种非常典型非常女性化，像曾志伟 娘 娘腔的那种。你在作为观众又作为同事的我在电影院看，每次看到观众哈哈哈这样子笑，他们是广东话叫虐笑，这是耻笑，那个 耻笑。你会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吗？ 当然不舒服。 当然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导演，大家用比较开明的态度去看待这个少数族群，大家平常心嘛，就 对。但是我觉得要做到平常心的前提啊，是得了解，太多的陌生就容易形成这个另类的感觉。 好，你说 完广告之后，我再了解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像你说的一些误解，比如说娘娘腔啊，或者什么等等，那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男性美啊、女性美啊，或者男人气质、女人气质，是不是你觉得都不是天然的属于某种性别的？ 我觉得当然是这样子。而且你刚才提到说了解这个事情，你说观众有些像文道刚才说，有些人是拒绝了解，或者有些人是透过那个八卦杂志用扭曲的形式去理解，但是问题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我觉得很多导演我相信他能碰这个东西，他不会盲目的或者用一种非常不理解的一个态度去处理嘛，只是觉得他觉得这样子好玩，这样子观众会有反应，这样子我觉得这点就有点 那对了。 哎，那你觉得这个？我过去听到过几种观点，一种是说这是基因有点异常， 嗯， 这种观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有这种可能性，似乎环境和你的这个机缘，你可能会成为，可能不会成为。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我同意，我同意。我记得我男生女生也访问过陈凯歌，他同意这个想法。其实男性身体里面也有一些女性的 sensibility 或者触觉， 对， 嗯嗯嗯， 倒过来也一样。 对， 那当然我也听过，而且有医学的验证证据，基因的排列的确跟那个性取向有关系，而且听说是隔代， 隔代的， 对，是有这个。碰到像你刚才讲一个客观的环境发展出来，它就可以发展， 没错， 啊， 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就是那个客观的环境不允许，把那个基因，你说基因就算隔代。